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傍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1958年，由王平执导，孙道林、袁霞主演的《永不消逝的电波》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共同记忆。2017年11月3日，原名《新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影片改名《密战》之后，终于在全国公映。这部谍战动作影片由钟少雄执导，郭富城、赵丽颖、张翰、张兰心、任达华等主演。影片讲述了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地下工作者林翔与蓝芳临时组成的假夫妻与日本侵略者及伪政府特务展开生死较量的故事。那么您知道这部影片为何要改名吗？早在2015年就已经完成拍摄和后期制作的这部影片，又为何在2017年底才上映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密战》的电影故事。《密战》从开机到上映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背后也涉及到了非常复杂的版权纠纷和官司诉讼。根据原著作法律继承人透露，第一次上诉因为电影未上映，所以无法构成侵权行为，但因为怕惹上官司，致使这部影片在拍摄完成之后长达2年时间没有电影机构接盘，所以直到2017年，在解决了所有版权纠纷之后，上影股份才接手了这部讲述上海往事的谍战大戏。虽然电影最终改了名字，但是细心的网友还是发现电影的故事原型仍然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白为故事主线，只是人物名字更换，并且加入了一些新的角色。最终影片仅仅获得了7950.6万元人民币票房成绩，和近1亿元的投资相差甚远，成为电影市场的失败者。不过作为一部经典翻拍影片，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感受一下影片和原著到底有哪些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密战》。 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37年，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中国共产党金牌情报员林翔在延安正在给学员们授课。 情报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电台是情报传递的主要设备。 由于我军条件所限，每一部电台都十分珍贵。作为情报工作人员，要像了解自己身体一样去了解电台，也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守护电台。我们的电台因为功率比较大，所以发报的时候会影响周围的电波。 八月，淞沪会战打响，上海城破，而在城里，邪恶的日本鬼子和特务势力疯狂扫荡一切抗日力量，中共上海地下电台遭日军全面破坏。这时，郭富城饰演的林翔临危受命，前往敌人的心脏，重建被敌人破坏的抗日地下隐蔽战线。因为组装电台的所有元器件都被日寇控制，所以在这里要想重新组装一部电台困难重重。为日本鬼子工作的法租界巡捕梁栋是人人唾骂的汉奸，他目睹青梅竹马的贺兰芳被日本人侮辱，无动于衷。可他是一个孝子，这一天他给妈妈带回来非常难以搞到的美味。 妈，我给您买了您最爱吃的桑黄鸡。 我不要汉奸孝顺我，不想看到你，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这你出去。 哎，妈妈，我走，我走，我走，你别闪着腰了。 梁栋被妈妈赶了出来，非常无奈。这时，他的发小暂时和组织失去联系的我党地下工作人员陈子墨来到他的身边。 从小到大你就喜欢当好人， 但是我告诉你，好人没好报。 做好人也有错吗？ 虽然我妈眼里我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们从小一起在弄堂里长大，我知道他只是不想让你像这样活着。 我就不明白了，我现在这么活着怎么了？我告诉你，像我们这样的人在这个世道里面活着只有两条路，要么做坏人，要么做死人。我说死了我妈谁管？ 很快，林翔就在上海将地下电台需要的元器件全部找到并组装完成，和我党大后方取得了联系，代号刘洋河。在核实了陈子墨的身份之后，两个人也顺利接头。为了配合林翔工作，组织派贺兰芳协助。就在他准备去和林翔接头的时候，梁栋找到了他。 你打扮这么漂亮要去哪儿？ 随后他们来到墓地，祭奠和贺兰芳一同被俘的同志。这时梁栋才说出了真相。 他们几个都被日本人拍下来了，没有人能救他，我只能救你一个。 明天我就要北上去参加八路军，我也邀请浙江去北新四军造枪造炮。 我在工厂纺纱织布给你们做军装。 兰芳，你怎么样？ 谢谢你救了我，但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单纯却很有正义感的兰芳离开梁栋，来到接头地点一家照相馆。 有人吗？ 喂、 啊、你干嘛？ 你叫兰芳啊？跟我过来。 你是谁啊？ 坐好了，别动啊。 你这是干嘛呀？ 别站起来啊，坐下来，别动。 等我党地下情报员大猫准备一切停当之后，林翔走了出来。 我们拍结婚照，放松一点。 拍什么结婚照？人家还没对象呢。 我也没对象。 愣着干嘛呀？看这里， 叫一个呀，你这么丑谁娶你啊？ 你说谁丑呢？你说谁没人娶啊？ 我说你。 我现在就叫给你看，来， 就这个表情，三二一。 这对临时组成的地下党夫妇就这样定格在影像中。随后为了掩饰身份，他们搬到了一起居住。这一天大猫再次前来，他们一起教贺兰芳打麻将，记忆自己的身份。 八头 碰一万。 哎，林太太，奴先生做啥子去？ 我先生他是开裁缝铺的，我们准备要开一个裁缝店，他老家是浏阳湖的。河，浏阳河。 农侯。 农侯。 农侯。 嗯。 在位。 在位。 在位。 嗯。 漂。漂亮。 漂亮。 漂亮。你先生今年多大？ 他出生于清朝。光绪，嗯， 兰芳同志，你要知道，你的每一次犹豫和失误，都有可能将自己和同志陷于危机之中。再来吧。 很快，兰芳裁缝店开张了。贺兰芳以林祥太太的身份在上海收集情报。这一天，他和几位太太去看戏。却巧遇自己的战友在宣传抗日，结果被日本鬼子枪杀，他心情十分的悲痛，趁着混乱跑回了家，一进门正看到林祥在工作。 发生什么事了？ 我最好的朋友万平牺牲了，就在我眼前。 要革命，要抗日，就一定会有牺牲，你必须坚强。 我很坚强，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呢，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你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 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怎么了解？别人在那里流血斗争，而我在这里享福当太太，这算什么革命任务？李湘同志，我请你放我走，让我去能和敌人斗争的地方。 你相信我，我了解。我十七岁的时候跟着红军去打长沙，同村一起参军的十个人，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朱牙子、黑鱼、四毛，他们都在长沙城外牺牲了，我把他们一个个背回来，把脸擦干净，再一个个埋葬。后来长征路上，我又再次做过同样的事情。 可是我也不怕死呀，我也不怕牺牲，我不怕流血，可是我不要做你的假老婆，我不要陪你过日子。 怎么了？你认为在这里不是和敌人在斗争吗？ 打麻将还是看店铺啊？这叫斗争？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 这才是。 他从包里掏出了一张传单，递给了林祥。 你有没有想过，这张传单的底稿是从哪里得来的？ 我怎么会知道啊？ 你。 我。 就是你。是你从照相馆取回来的。因为你，全上海的老百姓才能第一时间得到捷报，才会更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万平就是因为这样牺牲的。 林太太，侬也早拼早了。 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楼也是由一块一块小小的砖头盖起来的。要胜利，就要先成为一块砖头， 晨两点，你到阁楼上来看一看。 夜里，贺兰芳来到楼上，他看到林翔的工作，也更加了解自己工作的意义了。这一天，大猫暴露了身份，结果被日本上海派遣军特务首领秋山雅子和上海汪伪政府的特务头领秦老板打成重伤。这时，他的发小梁栋赶到，为了掩护情报，他选择用梁栋的枪自杀，这让梁栋大为震动。回到家，他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怎么会有这么死？ 栋儿，有些人愿意死，是为了别人更好的活着，这叫牺牲。妈不知道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人，可妈知道，这世界上就是有人愿意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 爸，妈。 这一天，林翔正在工作，突然停电。原来，日寇也发现了在上海有共产党的地下电台。他们通过分区停电的方式发现了秘密电台，并派人抓捕林翔。面对日寇的严刑拷打，林翔意志坚强，没有吐露一丝秘密，可这让岑子墨和贺兰芳心急如焚。 我太没用了，师父现在生死未卜，我们却只能躲在这里，我要去救他。 他们推开门，没想到梁栋竟然就在门外。 你干什么？你 怎么，你是来抓人的吗？你往常的冷静都喂了狗了？ 你要真把我当汉奸了？ 鬼子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你现在去就等于去送死。 亮堂，我告诉你，我就算是去送死， 我今天也必须要去救他。你给我让开！ 子墨， 让开！ 子墨， 你们都别去，我先生我自己去救。 喂，没事。干嘛呢你们？是不是严子你们啥了？ 子墨。 啊，不好意思啊。二婶，秦老板的小妾。 就这样，他们劫持了秦老板的小妾和儿子。贺兰芳拿着假军用物资货单救出了林翔。 你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会没命的。 我知道。可是我怕你离开我，不要再丢下我一个人了，好吗？ 我答应你。 怎么会想到用那些数字？ 9605-5414-7311，那就是你，我记得。 林翔、兰芳在梁栋的帮助下逃出上海，这时身边人的舍生忘死教育了他，他有所顿悟。 你们这些人还真挺奇怪的，就好像你大猫、子墨还有兰芳，你们好像永远都不用考虑生活到底该怎么继续下去，就永远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甚至连去死都不害怕。应该是牺牲，对吧？ 为什么会有牺牲这个词？ 我妈跟我说，我爸就是牺牲的。 你父亲叫梁三立，对吗？梁三立是工人领袖，吴萨惨案的时候，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死在鬼子枪下。你父亲是英雄，而你是英雄的儿子。 在战斗中，林翔与贺兰芳产生了感情，可这时他们因为通过电台通报汉奸汪精卫治疗失败的消息，收到了日寇的通缉。这时梁栋通过法国租界的朋友找到了一架飞机， 来帮我开一下门。 这飞机 本来是法租界吧，现在呢乱了，是维希政府呢还是大勾勒呢，说不清楚。无所谓，我代表法国征用它。 这也太破了吧，还能飞得起来吗？ 飞机多坐一个，三个人能飞吗？ 三个人可能起飞不了，但看我的技术没问题。 兰芳，你保护惠子一起走吧。 我不走，要死一起死， 这是命令。 你说过你不会丢下我一个人的。 我一定会来找你的，相信我。 最终在林翔、梁栋和岑子墨的通力合作下，他们解决了所有日本鬼子追兵，贺兰芳和惠子也顺利脱险。很快日本鬼子投降了，林翔也给兰芳发去了一封感情真挚的电报。 兰芳，我们的胜利即将到来，所有的牺牲都有了回报，你和孩子能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再有20天我就回家了，等我。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赢。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密战》。在影片中，郭富城有大量的跑酷戏码，吊威亚上演高难度的屋顶追逐，虽然期间受伤了，但是他依旧坚持完成了拍摄。此外，郭富城还在寒冬拍摄时需要赤膊上阵，被吊2个小时，期间还不断地被泼冷水。当然这些对于专业演员都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郭富城为了扮演好地下谍报人员的身份，在电影开拍之前，他还特地找了一位电报专家学习发电报，这算是认真地体验了一把生活。此外，影片中另外一位演员张兰心也很认真，他在影片拍摄的时候全部亲身上阵，出演高危动作戏份，仅一个跳楼镜头就连续拍摄了27次。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永不消逝》，由金志文演唱。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继续走，深呼吸，再颤抖，继续走，是眼泪不肯流，穿过黑暗，等待破晓的光，尽管匆匆，从未这样从容。想象可怕，你爱的人等你回家，究竟要有多勇敢坚定，放下所有一切才刀剑游走，耳边还有希望在抵达，又怎能到下 旋律中寻找善良真谛，歌剧舞台上